都係咁上下啫。 唔係咁，你林鄭咁可能係阿係阿施華良第二嚟嘅喎。 係啊， 可能女版施華良仲難頂喎。 唔係 仲難對付。 呢、這個我留意到阿傑哥咧，之前喺網上面咧，其實都有個咁嘅討論嘅，即係你係講到就係話ABC 你固然就唔係啦，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如果你係想用呢個民主派嘅票，即係譬如我 let's say 當又真係有300票啦，你真係攞到返嚟啦，咁你係真係想去攞去做 bargaining 嘅，即係想去即係呢個向呢個梁振英嘅對手係做一個 bargaining 嘅，咁你都了解到中共嘅思維呢，佢係鍾意鬥氣㗎嘛，係咪佢見到你係咪走去同呢個梁振英嘅對家去做 bargaining 嘅時候，喂佢梗係就唔會理你啦， 佢 leverage 㗎，喂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㗎嘛、反而呢其實你係會做咗即係呢個嗱當係曾俊華啦，你係反而會做咗曾俊華嘅豬隊友，咁呢個係好尷尬。呢個係非常之尷尬。 有冇思考過呢個問題？ 有。 Excel 你係思考過先咁樣寫出嚟。 所以佢睇咗我 Facebook 啊，我係好早我已經寫過。 係。 因為咧，我其實就同有一啲民主派嘅朋友睇法有啲唔同啦。 嗯。 因為有啲朋友咧，佢就好樂觀，就認為咧，我哋攞到300票咧，可以做王啦，即係做王者， 係 啊，自居咁樣。但我就點解冇咁樂觀呢？因為嗱，你諗成個千二人嘅選舉委員會咧，嗰、那個設計咧，根本係令到中共咧係一定控制到601票以上嘅。 係、 啊、咁而事實上，如果陰點一個人咧，你一定係應有之義，就同佢攞601票啦，哥。如果601票都攞唔到，你咩？你憑咩資格陰點我啊？係咪？咁、所以咧，我諗我哋，如果真係諗住做王呢，就可能係妄想嚇。咁、呢個我早已經講咗呢樣嘢㗎啦。咁就因為共產黨呢唔會令到自己係咁被動㗎嘛。因為如果你咁樣，佢完全被動㗎喎，完全喎。咁所以呢，我就同意呢，我哋係要盡力搶攤，即係話喺千二人裏面呢攞得越多越好。嗱我呢就你知道我試過一次訪問過阿田大少㗎嘛。咁我就同佢攞嗰啲選委嘅嗰啲議席啊嚟到大家切磋過。咁我就話呢，如果我哋睇民主派去到盡呢，其實都係320到呢都盡 ,323 啦、就好盡㗎啦。即係你即係差唔多當批零界你都攞到一啲㗎啦，咁先得。 咩叫批零界？ 批发及零售，即系欧乐轩同阿廖哥。 唔系， 我以为零二啊， 唔系零二，唔系。咁然后咧就我哋计埋，譬如唐型嘅旧电池啦， 系 啊。咁但系因为你唐型旧电池咧，唔系个个都企硬，好似李嘉诚咁噶嘛， 系 咪？即系有啲系根本转蟹噶嘛，有啲根本你即系北京话乜佢就乜噶啦，跪低噶啦。 嗯。 咁所以咧又要打一个折。咁所以咧計來計去，我哋都係500到嘅啫，即係好樂觀喎已經。即係民主派加舊電池，而係企硬，唔轉態，唔聽阿爺黐笛嘅500到。咁你諗啊，梗係七百喺佢手上。咁所以咧，即係你話我哋攞到，譬如真係300鬆啲咁嘅民主派嘅議席，我哋應該點用咧？其實我而家都未知嘅。 仲有啊，仲有啊，傑哥。我發覺咧，而家參選嗰啲民主派咧，我喺 Facebook 度睇到嗰啲，都未必一定係你隊友嚟嘅喎，啲真可能係豬隊友嚟嘅喎，即係直接啲講嚇。 唔係，或者有一啲已經講咗會投白票啦。 喂，大佬，你呢個時候，喂，如果我立場啊，喂，阿哥，你要突顯制度嗰方謬，就好似我咁啊嘛， 就即係 我唔差參選啊嘛。 舉個例子，就好似 我冇理由參選一忽。跟住去到我突顯制度荒謬嘅， 舉個例子就好似何適瑩咁樣樣，撲出一條新街。原來咧佢就係話， 傑哥你真係，如果你嗰條你條計要即係攞嗰500幾咧，你真係 consolidate 一下嗰320喎，真係我懷疑你真係有啲豬隊友咧。 唔係你頭先講嗰啲嗱，你講嘅啫，豬隊友唔係 得我講，我講 即係你口中嘅豬隊友咧，其實佢哋未必當選嘅。嗱，因為咧就我留意到，即係的確係有一啲朋友咧。